喺度要照顧一下啲聽聲音檔案嘅朋友啦，或者係啲英文未必太好嘅朋友啦，少少簡單翻譯啦。咁喺片裏面咧就見到一個受害者叫阿 Brenda 啦，咁佢就問佢哋做咩要綁住佢啦。咁阿 Nick 咧就見唔到個 Nick 㗎嚇，即係畫外音嚟嘅。佢就話因為咧我哋好憎你，我哋好憎你嚇。咁咧同埋咧你個 BB 咧就已經攞走咗啦。咁啊 ，Brenda 就話做乜要攞走佢？咁啊 ，Nick 咧就話，因為咧即係喺某個地方咧有一個家庭，佢哋咧就冇 BB。咁換言之，即係將你個 BB 攞咗俾佢哋啦。咁啊 ，Brenda 就話你做乜要攞我 BB 走咁樣？咁跟住阿吳志達咧就話啦，我唔應該話吳志達啦，我唔知係咪吳志達啦，即 係 一個貌似唔形似吳志達嘅人咧就話啦，佢話咧就咁好過你 BB 死咗嘅係咪？即係好過死咗啦咁。咁啊 ，Brenda 咧就話那是我 BB 嚟嘅，點可以攞走嘅咁？咁跟住阿 Nick 咧就話因為你 BB 咧就瞓著咗，好似個石頭咁嚇。咁跟住咧就阿 Brenda 就話咧，做乜你哋要咁樣做咧？咁阿 Nick 咧就話即係再強調就話我哋唔中意你啦。咁咧就你跟住咧阿吳志達咧就話好啦，而家我哋叫你做乜就做乜啦。咁開始咧就剪佢嘅衫啦。當然呢度可能有啲剪接嘅，咁啊就剪咗佢嘅衫。剪咗佢衫咧，跟住咧就阿 Brenda 開始投訴咧，就嗰盞燈咧就好辛苦啊，好熱啊，就令到佢好辛苦想暈啊咁樣。咁啊吳志達咧就話你可以暈嘅，你暈咗我咪整醒你啦咁樣。咁跟住阿 Nick 咧就話我哋咧就準備咧就要去打你噶啦，即係鞭打你，咁令你咧就知道我哋其實咧真係有幾犀利啦咁樣咁上下啦，係咪啊？嚇，有冇補充？咁頭先段片咧大致上就係咁，我諗呢段片應該係真噶啦。 應該是 真的，是因為現在即其實這段片很多年前我已經看過了，但那時就不是即現在看到你是有人再 recap 的，但那段片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即收回了，即是因為太過殘忍，又看回即當時那些受害人，因為我們其實都很少可以看回即究竟當時的案情是怎樣的，很多都是事後聽回一些不同的人去講回。 我想問一下是不是去過鄰居 來的？誰鄰居啊？Brenda 是不是他鄰居呢？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知道一家三口就一起失蹤的，或者給一張照片大家看看。 Brenda 20那張照片18左邊這個就是 Brenda， 也都有小朋友和旁邊她老公，應該據說是有兩個家庭就一家三口不見了的，就剛才那個不見了攝影器材那個 Harry。 其實他們用的手段很多都是即係譬如話登廣告就話想買某啲器材咁樣，咁嗰啲人或者買車啦，跟住啲人就會去聯絡佢哋，咁然之後咧就中咗招嘅。 打炮夫又話聽過係咪有個鄰居誒，即係周圍唱啊，唔知但殺人。 係啊，呢個係鄰居嚟。係 咪 Brenda 係鄰居？ 因為有個鄰居咧，見到佢埋屍，然後咧佢就冇報警，佢就周圍唱通街，後面就傳到佢哋耳中咧，哦，咁啊冚家去咗第二度啦。 你呢個係咪發生社報道啊？我未聽過嘅。 呢個啲內幕嘢， 小道消息係咪啊？ 係啊，小道消息。 炮灰秘聞嚇，咁啊，齋頭有咩補充？ 我真係補充唔到。 補充唔到啦，實在太殘忍啦，係咪啊？咁就係啦，見到其實咧，即係有好多有兩個家庭啦，至少就全部失蹤曬咁。我諗仲有一個喎，應該仲有一個家庭就係佢本身佢嗰間屋咧，咪本身有租客嘅。 嗰間屋係有另一個， 又有小朋友啊，有老婆啊嘛。其實可能有幾即係兩三個家庭都係俾佢哋殺曬全部。 俗稱就冚家。 嗰個短影片誒能夠整啲乜嘢咧？ 大家覺得頭先嗰個似唔似吳志達咧？其實？ 應該係唔知得， 應該係唔知得， 你冇搞錯咧，應該。 因為佢嘅聲啊，嗰啲都。 因為你 assume 佢先睇，你 assume 如果你 assume 佢，你可以點樣利用啲食果僅存嘅 一條片 嘅條片？ 啊，仲有一條嘅一間。 係有，但係啲個譜係清楚，差唔多兩個都可以用啦。咁我哋能夠炸到佢啲精液出曬嚟，嗰啲咁嘅證據出曬嚟，可以點證佢咧？如果我哋係要做一個 即係如果我係控方律師係嘛？ 控方律師係。 咁咪話佢有份參與咯，即係呢個死者， 差唔多一個 case 啊，一個 case。 係參與，但我睇唔到 佢落手殺人嗰下，即係呢個最多係一個即係虐待， 係啊， 綁住佢啊，或者有份係 侮辱女性， 係啦，唔係綁住，佢係割衫啫。 係啊， 你係咪佢綁住佢，你都唔知。 係，或者言語上嗰種。 結結論，你話非法禁錮咯。 佢話 E V 啊嘛，係嘛？ 係咪好多個？係咪好多嗰啲錄影帶？我哋係未睇到呢啲，即係少部分啫。 佢有十二餅錄影帶。 咪咯，係啦，係 啦。咁而家喺 YouTube 淨係睇到呢一段，同埋一陣間會播嗰段咯。 咁但係炮灰又話聽到個小道消息咧，就係話因為當時嗰啲相啊，實在太殘忍啊嘛。咁跟住點啊？你講啊。 跟住咧，然後佢哋將嗰啲變曬文字記錄咯，然後俾嗰啲陪審員睇咯。 哦，即係將嗰啲畫面全部變曬文字記錄。 係啊，係啊。 嗯，好似話有好多噸啊嘛。 八噸 嘅資料啊。 紙 嚇喺邊度聽翻嚟嘅咧？你又睇唔到嘅，點解？炮灰好多小道消息。 我睇到佢有六噸。6 tons of paper and records， 點啊你？ 唔緊要，我覺得六噸同八噸 都 唔係一個好， 佢哋罪證如山， 總之就可以以噸計啦。 係 啦 ，OK， 即係好多啦。 係咁嗱，另外咧，其實仲有一個受害者咧，都喺片裏面出現啦，就係而家準備俾大家睇嘅呢一段。其實呢個片中的女士咧就係阿 Brenda 啦，就20嗰張相，我哋見到有張相咧，其實就個樣都係幾似佢嘅， 咁就係喺個鏡頭裏面咧就拍攝咗落嚟啦，同樣啦都翻譯一下啦頭先講嗰啲嘢。咁大致上咧就係阿力咧喺個片段裏面咧就話叫佢要合作啦嚇。咁啊，如果你唔合作咧，咁你就好大件事啦啊！我哋就會帶你去嗰張牀嗰度啦，跟住咧綁起你、強姦你啦，同埋射殺你、埋咗你啊咁等等啦。咁咧就問嗰依個女仔咧就話你咁你覺得 O 唔 OK 啊？咁樣你而家合唔合作啊？咁呢個女仔無奈都話要合作啦。咁跟住咧就後嚟咧又亦都係即係同呢個女仔講咧，就叫佢做咩咧？做性奴啦，同埋做工人啦。嗱，你要幫我哋洗嘢啊、煮嘢啊嚇，你冇得揀噶啦咁樣。咁見到片裏面咧，那個女仔就好灰啊，個即係好唔知點算啊，係好驚啦，甚至咁同埋咧就亦都俾阿力咧帶咗去張牀嗰度就綁住佢啦。咁啊同佢講咧就話，如果你俾人哋聽到你發出一啲聲音嘅話咧，我就會打鑊金噶啦，將你嚇不斷會鞭打你啦嚇。咁咧同埋咧就最後咧就見到呢、這個一路都係阿力嚟嘅呢個係嘛？阿力嚇， 一路都 係阿力。阿力啦嚇就話咧佢話佢自己咧好即係好掙扎啊內心，就究竟我應該做啲乜咧？做一啲即係大家覺得係啱嘅嘢啊，定係即係一啲邪惡嘅嘢咧？咁佢自己咧就覺話到講自己好似好掙扎咁，內心好鬥爭咁樣啦。咁但係頭先係咪見到一段片係咪有吳志達嘅最尾嗰度？ 唔係最尾，可能開頭嗰個大黑影可能係佢。 但係頭先我見到有一個好似係咪有一段係佢喺牀度咧，好似按摩咁嗰個鏡頭咧。即係有一個鏡頭係有個男人穿住條白色褲嘅，即係之後嘅，或者我哋 最尾嗰度啊， 係最尾嗰度係最尾嗰度係有個鏡頭，因為太長啦段片就 趴住， 唔係後面後少少， 仲後少少， 後少少有一格係係啦，有好清楚，因為呢個係力啦，肯定係胡蘇立特噶嘛。咁佢之後咧係啦呢個啦，就係呢個鏡頭前 嗰個係應該個女人嚟嘅。 按摩緊， 即係按摩緊嗰個 被按摩嗰個嘅，係咪吳志達咧？ 吳志達係咪啊？瞓喺嗰個。咁呢個女人就係嗰個俘虜，因為即係坐喺度嗰個係似女人嘅。 坐喺度嗰個係個女人嚟，瞓低嗰個係男人嚟。 係咯，即係幫佢係咪服務？ 但係究竟瞓低嗰個係阿力定係吳志達？ 因為佢嗰個動作係似按摩咯。 係啊， 因為中國人中意按摩咪應該係啊。 中國人被按摩，係中國人中意。 你有冇 statistic 先啊？你唔好喺阿教授面前咧亂咁喺度作嘢啊？係咪啊，教授？我哋樣樣要講證據。 不過咁樣睇喎，你睇翻佢嗰個身嗰個長度，可能係亞洲人多啲喎。 係應該係。 邊個瞓喺度？ 瞓喺度被按摩嗰個。你看佢個手啦，同埋個身長啦，咁似係亞洲人多啲喎。 咁都係教授所講啦。咁又點咧？啲片代表咩咧 ？So what？ 佢被按摩咯。 係咯。So what？ 係啊，咁又都唔代表佢係真係殺人兇手嚟嘅。 但係教授頭先你講話動機嗰樣嘢啦，咁我哋都研究過嗰所謂佢哋即係阿力刻咗個字喺個牆上面 ，Operation Miranda 嗰樣嘢咧，即係佢哋當咗個行動啊嘛。即係由於佢哋喺個海軍陸戰隊裏面又受過一啲訓練，即係個有啲思維就覺得係好多嘢係一個要有組織啊個行動去完成一啲任務。咁依個可唔可以係再分析一下咧？ 即係佢哋嗰種。如果我就 concede 咗你都可以，我仲去 argue 話啊 we this， 我好似話 concede 咗你可能有個 plan 喺度，咁啊 plan 要 execution， 咁我哋冇 execution 嗰個元素啊嘛， 即係冇執行嗰樣嘢，佢就純粹係有呢個念頭，同埋係 有人死咗，有人 intent。啊，咁佢 intent 同你個死有咩關聯啫？我冇睇唔到關聯喎。 咁而家片裏面可能係罪案嘅一部分啦，但係我哋係判斷唔到嘅。 咁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希望，我哋將來啊睇我睇有冇啲 friend 喺度叫佢打個電話睇叫佢整個 file 俾我睇先。係 咪啊？即係 complete file 啊？ 有 file 嘅，佢有 public record 嚟噶嘛？你唔肯俾錢㗎嘛？ 係啊。 你唔肯俾錢啫嘛？你肯成六噸兩字，你攞 邊？係因為我啱想講嗰樣嘢就係，如果法庭係判咗佢死刑 ，OK。嗰個法庭嘅記錄其實係可以 access 嘅， 一定可以 access， 係一定嘅。 嗯， 咁問題是有冇人去 access 攞曬啲嘢嚟睇嘅啫？ 係，但係我哋睇啲資料就冇聽到話，即係啲陪審團睇到曬成個犯案，即係譬如話 勒死啊，或者開槍啊，其實係就冇睇過。咁我相信就如果有呢啲資料咧，其實咁基本嘅一定係會睇到咯。即係坊間， 如果你應該，如果係有勒死啊，或者嗰啲動作上嘅嘢啦， 開槍啊， 你好可能佢個形式上唔會俾你，譬如話因為嗰啲我叫 inflaming jewelry 啊，即係話你等啲好 gross 嘅 picture 喺度，就惹起啲仇恨啊，咁就一定得噶啦。咁用言語表達咧就可以嘅，咁你可以做一啲啦。但係你話，如果他真的有個動作出來的，而他不能夠用文字或者用相出來的，就完全沒可能。你明白意思嗎？你有證據了，到底因為你不produce出來，證不到人，這個不可能的。 因為如果真的是一個實質證據，而你又沒辦法將這個證據呈現給陪審團看，那麼陪審團怎麼 因 為你有個六個啊？係咪六個 video 係咪？ 十二個 VHS 啊？係啦 ，VHS 係啦，係嗰個佢個前妻攞出嚟噶嘛？ 哦，唔係，嗰個係佢同誒佢個前夫嗰啲交歡片段。 係啦，不過佢嗰個話有十二個錄影帶嘅 evidence。 佢內容我哋唔知。 係 唔知 ？OK， 係啦。 係咁嗱，頭先我哋都分析過，即係嗰個海軍陸戰隊咧，即係阿教授覺得個影響都幾大啊嘛，即係對於呢 pair 係啦，呢 pair 殺人即係殺人組合嚇，即係咁頭先阿毛亦都講過話，有啲 friend 即係以前係即係當過兵咧，即係都要做一啲都幾殘忍同埋咧，即係都幾洗腦嘅嘢噶嘛。 咁你諗就係、是、即係老實講啦，即係當軍作為一個軍人，尤其是低級嘅添。即基本上你做的事就是上頭的 order 叫你做什麼你就要做什麼，因為難聽一點說，軍人是 professional 去殺人的，是上頭 order 你要去殺人，你就要去殺人的了， 即是個服從性很強， 服從性一定要是這麼強，否則不是軍隊來的。OK， 那即我的朋友他當年不是美國，他在台灣。OK， 那他當兵的時候，他訓練他那種兵種就是基本上佢最安全嘅，因為已經打完仗嗰先埋去嘅，打完曬啲人死曬噶，跟住佢埋燒屍，因為以免有疫症發生。 嗯， 啊，即係佢嗰個兵種係專門做呢樣嘢嘅。 哦，即係每日就一瞓醒就燒屍咁樣啊？ 唔係，即係佢訓練燒嘅，當然係 dummy 啦。 嗯哼。 但係即係佢哋個工作，如果真係有仗打嘅話，佢哋就係要做呢樣嘢嘅。係。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喺軍隊裏邊 train 到啲人係有呢種咁高嘅服從性係正常嘅，因為你不是這樣的話，你很多 operation 是做不到的。 嗯， 那不知道是不是有機會阿力叫他殺人，所以就要服從。 嗯， 會不會呢？這樣 即是我們剛才都有個假設，就是阿力就是上級，吳志達就是下屬。 其實有沒有可能逆轉的呢？ 有可能跌住，但如果即係先講講個學理方面啦，個學理方面咧就唔止係軍隊嘅，亦都唔使拉到去海軍陸戰隊啦。用呢兩個話題講講佢啦。至於佢個嗰個叫做訓練啲人，嗰啲人咧對佢現在嘅工作咧係可以順利進行，醫生都會啦，醫生開刀都會啦，係咪？而且你咧有啲文獻就講咧，就係話嗰啲醫生咧會講啲死屍啊、死人咧係用笑話咁。等佢變咗佢好過啲啊嘛，係咪？咁佢喺度佢咪叫做，譬如你海軍陸戰隊嗰時候，我睇女陸戰隊唱啲歌，你真係唔使聽啦，當嗰啲死人就係好事過嚟㗎，直情係 eat 嗰啲 blood， eat the meat 啊 ，eat the liver 啊 ，whatever， 一路咁唱咯，咁 march 嘅喎，啊，咁啊去 rape 人哋嗰 girl 咁啊，去 Russia rape 人哋 girl 咁樣嘅喎，咁啊，咁嗰類嘢，咁佢就訓練咗你呢個啦，咁可以變咗你冇咗嗰種戒心。做件嘢只俾過一個 object 咁啦，第二個就唔係啦。第二個你會推斷，喂，佢會唔會嗰種訓練會使到你有啲歪念啊，更加狂妄啊？嗰係另一個問題嚟嘅，兩即係兩個問題。一個咧，喺我殺人咧，我唔會掛心嘅。第二個，我信咗之後咧，我會因為嗰個訓練咧，形成咗我某種變態變形嗰種咁嘅。滿足感啊，譬如咁樣，我成日行影啊，咁嗰類嘢，咁都唔係冇可能嘅噃，咁即係兩樣嘢啦，係咪啊？至於嗰樣構唔構成你一個辯護咧，係另一個問題啦。 咁但阿 Lick 咧，其實喺呢個佢喺越戰裏面打過仗啦。咁佢當完兵之後翻到美國咧，其實據講佢就入嗰啲精神病院嘅。咁呢個又可唔可以即係後越？當然佢死咗啦，佢死咗啦嚇。咁如果佢未死嘅話，即係可能呢一個會唔會係都幾強的一個抗辯理由？即係話佢呢條友即係精神有問題嘅，其實基本上，而且受咗呢個即係戰爭嗰個影響，戰爭後遺症嗰樣嘢，可唔可以幫佢？ 你可以，但係個精神病嗰個定義，你要分清楚做咩精神病啦。咁仲如果係仲一個比較 empirical 嘅睇佢嘅咧，有好另一個可能性嘅，因為好多越戰翻嚟講嗰啲人啊，或者咧佢係會。claim 一啲咁嘅 excuse， either get up services or get some benefits。 我即係攞一啲著數。 你明唔明？係好多咁嘅人㗎。 點樣攞著數？ 佢攞著數啊嘛！佢如果佢點樣 benefit？ 佢有啲 extra benefit。 舉個例啦，即係如果佢係退伍軍人 ，OK， 佢有咁嘅所謂創傷後遺症。咁如果即係國家要再徵兵嘅時候，佢可以免軍役啦。第一，第二就係。譬如如果有啲乜嘢 social service 佢 apply， 因為佢係 disability 啊嘛，心理上 disability， 佢可以申請到好多譬如救助金啊，譬如即係最簡單啦，揸車 ，OK， 你要令到個 vehicles， 即係你知住咁大地方你有 vehicles， 你個 vehicles 可以 suitable 你嗰個 situation 咧，你其實係要改車噶嘛，咁如果你係證明咗你。某一啲嘅 disability， 你可以申請到一啲即係 supporting， 幫你去做呢件事，你自己唔使俾錢。會有呢啲咁有啲咁樣有啲咁樣樣。 即係你只要揾個醫生嚟證明到你即係心理有問題，係嘛？ 唔係，我舉個例子，譬如我喺加拿大咁，我當時我要去揸車到，因為我只腳有事嘅。咁我要申請改車一樣嘢，我都要有醫生證明我只。即係我的情況是要經過呢種改車的過程，我才可以揸得車。而我所揸車一定要咁改裝過嘅。 OK。 咁要咁樣樣嘅咯。咁跟住我可以 apply 一啲即係 service 係去 allowance 去 substitute， 即係我改車變咗，我唔使俾咁多錢。 咁唔排除咧嗰陣時係因為用即係有呢啲咁嘅動力。 用呢個 excuse 去可能申請錢，因為佢似乎都唔係一個即係錢多嘅人啦。 因為事後見佢做嘅嘢又唔似，即係覺得佢。嗰種啊，即係你話頭先阿教授講嗰種，都唔知道自己做嗰樣嘢啱定唔啱嗰種嘅所謂精神病。 應該即係佢係好 rational 咯。一個如果睇你睇嗰個短短嘅影片同埋佢自己寫嗰啲嘢咧，係一個好 lucid， 佢知道佢係錯嘅，佢知道唔應該做嘅，而佢做嘅，因為佢自己有個內心嘅缺口，就話佢唔英俊啊，吸引唔到女性啊咁嘅嘢咧，係我睇上覺得好恐怖，但係基本上證明佢係一個好 rational 嘅人。 係。咁啊，你講到即係寫嘢咧，其實阿吳志達咧喺獄中咧，亦都即係寫信出嚟啦，就即係揾啲筆友咁樣嘅。咁佢咧喺一篇文章裏面咧，佢就即係講到自己好淒涼咁啦。佢話覺得自己咧好似一條墮入咗一個網入邊嘅海豚啊，即係俾人捉住咗，即係動彈不得喺呢個監獄裏面。咁啊，唔知道仲要喺呢個監獄幾耐啦。當然即係受害者嘅。家屬啊，亦都即係已經嚇心灰意冷啦，都唔知幾時咧，佢先至會去即係送去打毒針啊咁樣，咁可能都係一個即係了結咯。可能我覺得佢哋都係希望即係睇住佢離開死亡啊，即係希望佢受苦啊。因為有啲家屬都覺得，喂，你個叻咁樣，哇，食兩粒生埃就死咗啦，哇，我嘅家人啊，都唔知俾你虐待得幾慘，即係佢哋心理都幾唔平衡。 咁你要即係嗰個就係餘波，個餘波咧同個案件裏邊可能有關係，可能冇關係。先講冇關係先，冇關係咧，因為佢喺裏邊咧係一個孤獨世界嚟嘅。佢最緊要同人分享，分享的話呢個係好嘅話題，就係我好少見人話自己冇罪嘅喎，即係叫話自己有罪嘅，都係冇罪嘅話，佢能夠同人分享的話咧，證明佢有善生機，佢有個聯繫嘅聯繫。咁第二個就唔係好可能，如果佢咁聰明咧，佢就喺個 build up 一個 case， 因為佢呢啲係多一啲人了解佢咧，將來咧佢好可能會有 翻身翻案， 有翻案咪 parole 嘛， 即係啲人為佢去 有 平反 啊、申冤啊、上訴啊、上訪啊， 一定有略多略少一個或者多個去為佢而申冤嘅嘢，啊啲受夠啦， 或者係嫁俾佢啊咁樣， 好似文信家族嗰條友啊， 文信家族。 係咯，咁嘅嘢，呢個我唔排除咁嘅想法。佢固然之後尾，如果你真係證實佢冇罪嘅，佢就話我係大奸大惡，但係我唔係咁大奸大惡啊嘛，我唔係咁樣大奸大惡，我係大奸大惡，不過唔係咁大奸，亦都有咁嘅可能性。 唔係，最緊要我係大奸大惡，我同呢單嘢冇關。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嗯，好啊，咁我哋經過我哋兩晚啊嘅即係呢個審訊之後咧，大家咧都似乎嚇。由初頭即係咬定覺得，誒呢個唔知但一定係有問題，即係有呢個啊叫咩啊咩逃咩逃房啊咩逃夫極度咩話 咩啊終極狂徒 啊終極狂徒 終極 狂徒 記得咗 你改咗唔好意思啊，即係阿炮夫話一定要係終極狂徒啦，即係講到佢係即係已經係好無敵咁變態啦。咁但係睇完即係起碼法律上啦， 係 真係唔係咁強嘅證據話佢係即係同呢啲人命係要即係相關啦，或者負上責任。咁 anyway 咁就多謝曬教授啦， 係 啦，幫我哋做咗咁多分析啦，拆解咗呢一單案啦。咁咧就喺度咧，我哋都要有啲少少表示嘅。咁因為咧就我哋少少意思啫，係啊，咁啊就想送兩隻杯俾你做。 多謝，真好。 一隻咧就我哋東頭灣道嘅杯啦。 多謝你。 一隻咧就我哋奇幻迷會嘅杯啦，係啊，咁就都係阿炮夫設計噶。 啊，多謝。 咁啊，由你送俾阿教授啦。多謝教授。 多謝曬，再 一隻俾你老婆嘅，一隻俾你飲。 多謝啊，教授。 希望教授下次再有機會嚟東頭灣道踩場， 一定會， 教授傾偈， 或者同我哋， 係啊，我哋都學到好多嘢啊， 或者繼續。 我就係唔希望翻嚟嘅，因為我唔希望再有命案發生。 哦， 我希望世界都係美好。 我都希望，不過都幾難啊。OK， 多謝曬教授，多謝曬教授。 好啊， 咁啊，或者喺空中對話啦，我哋 嚇。好啊， 多謝曬，今日時間夠，拜拜。 拜拜。 多謝曬各位。 人鬼同路，一个欢迎警界、贼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嘅另类节目。逢星期三、晚上11:00至12:30，花家姐、艾力力、阿文为你爆尽奇案猛料。